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阵风5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63家无证培训机构被停止办学，石景山区疾控中心为服贸会工作人员进行疫情防控培训。8月以来，石景山消防救援支队接清除马蜂窝类救援警情66起。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在今天举行的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副总队长督办贺杰介绍，中央北京双减意见出台后，市场监管部门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对违反民办教育促进法相关规定无证办学违法行为立案141件，责令北京天朗汽氢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百亿林科技有限公司等63家无证培训机构停止办学，并处罚金311.33万元。今天上午，石景山区疾控中心的专家来到首钢园，为即将在这里举行的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提供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进行疫情防控方面的培训。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内容主要有： 一大早，20多位参与服贸会工作的场馆运行、餐饮服务、安保、志愿者等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就来到会议室，聆听了石景山区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吴进的培训课程。 首先介绍了一下这个传染病传播流行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新冠疫情防控的一些形式，人员场所的管理，包括个人防护的技术，给大家做了详细具体的介绍。在会展之前，做好相关的物资储备和技术储备。如果出现什么异常情况，有一个应急处置的机制和流程能顺利的运转。 专家讲的仔细，这些服务保障人员学的认真。 我觉得收获特别多哦，我都是做了个现场影像的拍照啊，记录下来了。特别是从那个人员管理和场地管理方面，技术性的这些要求啊，之前我们都还是不懂。就比如说限流，就是限制在什么范围内，还有消毒频次之类的，在工作中就按照这个要求去做。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到7号举行，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设置双会场。石景山区本着安全第一、从严从紧、精准防控、严密细致的原则，全面做好各项工作。区商务局局长吕松涛说， 首钢园首次作为举办地之一，举办专题展及与专题配套的论坛、会议及编会活动，展览面积呢约9.4万平方米。石景山区充分发挥主办地的优势，积极对接市执委会和首钢园区，全面落实安全保卫、交通保障、疫情防控、食品安全重点工作。我们将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服务保障工作，确保2021年服贸会成功举办。 记者从石景山消防救援支队了解到，8大处消防救援站昨天接警前往辖区内拥景天城4号楼，处置了楼下道路旁树上长20公分左右的马蜂窝。同一天，古城消防救援站也接到报警称，辖区内燕堤南路1号院西侧广场发现有马蜂窝，密密麻麻的马蜂随时可能向居民发起攻击。每年6月到9月是马蜂筑巢的高峰期，居民住宅的阳台、屋檐、树冠等易于遮光挡雨的位置成为马蜂筑巢的首选目标。据统计，仅8月以来，石景山消防救援支队就接到清除马蜂窝类救援警情66起。自7月以来，崇爱街道在推进基本无违建街区创建中，已经陆续对新景家园东西区内70多处违法建设进行了拆除，剩余的近40处违法建设预计9月中旬拆除完毕。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继续为您关注新闻。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